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8啊，稍微晚了两三分钟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是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磅推出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大佐。各位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啊、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我看到刚才在这个花椒 APP 的活力982的房间里来了46个人啊、这个人数呢我们非常的不满意啊虽然今天呢我们两个我们俩是男性同志啊， 是不是因为今天没有美女看， 这对有可能掉粉了啊。那大家这个展现一下实力啊！我看到主播已进入热门前20，人气爆棚，想继续提升排名，请观众评论不要停，谢谢你们。 请关注评论不要停啊， 评论不要停 啊。 好了，我们今天先来说说天气吧。今天的天气为晴，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2度，空气质量为良。刚才出门的时候感觉还是不错的天。 对，没错啊。这个说完天气之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啊，限行的机动车辆禁止在五环及以内道路行驶。 我们今儿的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就是你遇到了杠精以后， 杠精 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杠精就是给你抬杠的那种精， 就是一直无论你说什么，我一直跟着你抬杠。 对，然后特别那个经典的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你说，哎，我今天看了一个什么什么电影，对吧？他马上就告诉你说，哎，我也看过什么什么什么电影 啊。我觉得你看的没有看的好。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那边里边的演员特别没有演技。 对对对对，反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今儿特帅。 对对对对，反正基本不这个不行，这叫低精，不是杠精了啊。啊，我们来说说啊，杠精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或者说是如果说你遇到了杠精啊，你会怎么样给他怼回去？ 对啊， 这是一个非常讲究艺术的技巧的方式和方法。 对，其实遇到杠精之后啊，这个我们怎么去说？怎么？ 我觉得最经典的方法就是打他，没有别的方式了啊！ 非暴力不合作是吗？ 对对。欢迎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个网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经常会过来看看我们。好了，在9点整的时候，我们还会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就是青年会客厅。到时候我们会邀请这个青年志愿协会的副会长谢海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青年 头条号，开车了。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头条号，我们先来关注的就是五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哇，鼓掌啊！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北京公交集团将开通10条节假日专线啊，包括什么通往奥林匹克公园、八达岭、青龙峡、古北水镇等等等等。 对，都是新开通的这10条景区的专线啊。据了解呢，这个节假日专线用的都是空调车，可以一站直达景区，也可以呢这个博士区的地铁站啊。这个票价呢从10元到48元不等，部分线路呢可以使用定制的公交电子车票，乘车呢能享受优惠。不过各类免票证是无效的啊，各位要注意一点，就是各类免票证件是无效的。这十条线路的详细信息呢都可以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定制公交 APP 或者拨打96166交通服务热线进行查询。 还是可以查一查这个乘坐的，我觉得挺方便的。你像去青龙峡、古北水镇， 对， 如果开车去的话，其实停在那儿，那车停在那里吧，一天也不动，直接咱们就钻到景区里了， 对， 还不如说坐一公交车过去呢， 对，而且还方便，还环保， 对吧？而且是一站直达，中间还不停，是吧？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查一查，在定制公交平台的网站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北京五一假期的时候啊，北京站将加开临客18对。这18对呢，其中直通的有7对，具体的加开班次大家可以在12306的网站查询。 对啊，这个另外呢，北京站还将根据客流量及时加开窗口以及验票通道，方便大家买票、改签以及退票。除此之外呢，北京站的服务组还专门啊为这个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的旅客呢提供了帮扶服务，比如免费进站、出站和上下车等等等等。 前几天的时候我们报了一个消息啊，就是说这个北京站啊、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的票价呀现在有一点点变化啊，有些这个 浮动了， 对，有些浮动了，有些好的这个就是这个旅客满的这种火车呀，它的票价就高啊，这旅客不满的票价就低，我觉得这个不好。 为什么？ 应该旅客满的票价低。 对，大家跟那个打车拼座。 对对对。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成品油价，2018年最大涨幅，加满一箱油多花10块钱。 好的，这个真的大家应该多关注关注了啊！今天呢，从0点开始，油价又开始上涨了啊！这次的调价呢，将是今年涨幅最大的一次。本次调价之后呢，北京市的89号汽油每升将提高0.19元，92号汽油呢每升将提高0.2元，提高2毛钱。95号汽油呢每升将提高0.22元。举个例子， 具体来说啊，就是咱们加满五十升的油，什么叫五十升的油啊？就基本是啊小排量的车啊。 对。 五 50升的油多花10块钱，百公里1000多公里增加15块钱，我觉得还好吧啊。 其实还好，它如果要是涨2毛钱的话，而且它会有这些，你比如说这个大规模一点的加油站会不定期的去推出一些这个 优惠啊， 优惠服务。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下次调价的时间是5月12号0点啊，希望还能这个调下来一点。其实我觉得一箱油10块钱，其实还好，还好，还好啊。 对， 就是少抽 的话，这 少抽一包烟的钱价钱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工信部啊，确保7月1号取消流量漫游费啊，太好了，鼓掌。各种漫游费都将会取消啊，包括这个流量月包啊、假日流量包啊、流量日包等等产品啊，这样的漫游的都取消了，所以就是说在哪里用都是一样的了。 对， 对吧？你基本上我看前几天的时候我还看到说什么本地这个流量费全免，然后全国流量费用2G只需58元套餐，现在我觉得这都是忽悠人了， 是不是又被那个 什么 卖号的， 对对对对对，加我微信啊，蓝山咖啡2018说主播好，谢谢你啊给我们多点个赞。 对， 就我就这个取消漫游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全国的和地方都一样了。 对，这个之后反正这个对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你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像咱们这种经常玩手机的，对吧？ 我还有经常回老家的。 对，经常回老家的 办一老家卡，对吧？或者办一北京卡，天天来回跑， 就这俩卡就为了上个网。 对， 还挺不方便的。 就是啊。好了啊，我们今天进去呢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啊。接下来的环节是关爱青年计划。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的是关爱青年计划的计划一，关心出游。还是聊五一假期吧，办护照只可以跑一次就 OK 了啊。从5月1号起，在全国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要跑一次，以后啊办理证件的5个环节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集中办理，可以省很多时间啊，比如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照片采集啊、指纹采集啊、申请材料，你只需要跑一次啊，而且这个地点只在一个地方，不用分散的跑各个地点了。 对，没错，除了这个环节变少之外啊，这个申请的材料呢也简化了。以前呢办理不同的出入境证件啊需要填好多张申请表啊，这个现在呢一个人如果要同时申请多本证件啊，只需交一张申请表，取一个号，还可以同步制作、同步邮递、同步取证等。 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少跑腿了。 对， 但是时间上怎么办呢？就比如说我少跑腿儿，但是说我在一个地儿还得走这些流程，对吧？ 对 啊，但是这次改革呢规定了5种加急办证的情况。 对， 就比如说我出国奔丧啊，我只要 原来确实是有这种加急办证， 但是没规定好这么详细。 对 对吧？ 对对对， 出国奔丧、探望危重病人，这之前都有的。 对，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5种情况，比如说紧急出国参加会议，紧急的这个出国签订合同，或者说留学报到日期临近了，或者说出行前证件遗失损毁了，没办法，但是还得着急出去，机票也买了，那边也有朋友等着呢。 对对对，没错 但是这个是不是要提供相关证明，这个就不知道了。 对吧？你说我拿嘴说， 对 啊，你说比如我跟大佐出去玩去了， 这应该是需要提供相关证明的， 对吧？嗯，但是你说怎么提供？比如说这个我出去谈判， 我记得我当时因为我只这个了解过前两种情况， 就是出国奔丧和探望危重病人，这个肯定可以出的。 因为我当时在办那个港澳通行证的时候、然后我旁边就有一个是要探望危重病人，然后他就开了一张 医院的证明， 医院的证明，然后就给他办了个加急。 哦， 其他的 这个还是个好事儿啊。 对，如果你要说这个。 你说我要出国， 这 OK, 这肯定没问题。 对， 但你要出国紧急参加谈判，你说我得回去跟大佐谈判去，怎么办吧？大佐去说你得提供那个谈判的那个 谈判的相关证明。 那怎么个证明法，对吧？你假设比如说我在美国工作了，然后呢我国内有一媳妇儿、然后呢对吧？然后我回来要离婚，对吧？谈判有可能就是吵架，对吧？那你说我怎么去吵这架呢？这没办法，是吧？你说我不能说让我媳妇打一电话给这办签证的时候，你看，这有意思啊。嗯， 对，其实这个呢，还需要多再更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啊，就我们俩刚举那个例子，就是以吵架或者是离婚这个为由啊，这个。到底要怎么才能证明我是真的这样？这个还需要多多的详细一点。 哎啊，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新制度还缩短了异地办证的时间。如果您是跨省异地申请出入证件的话，从30天审批啊，缩短到了20天。另外，上班族以后办理证件也不用老在工作日请假了。以后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以后还可以在周六周日节假日申请错峰办证。 对，这个真的太好了， 这太好了。 要不你想去办个证旅个游出去玩一下， 对对对， 这个还得借用工作日时间， 对， 扣一天钱。 对，我印象中你像美国英国这些大使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在这个出入境证件办理的时候先周六周日就 OK 了，就能缩短至少一周的时间。我觉得这挺重要的。 对，没错啊。 好吧、 就是、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注的是五一期间最美列车 S2 线1小时左右一趟。 青年说继续说。 今年五一期间啊，北京市市郊铁路 S2 线将缩短发车的间隔时间，从过去的2.5小时缩短到了1个小时左右，这样可以满足更多旅客去八达岭旅游的观光。 对、 哎、 没错啊，这个 S2 线呢是一条市郊铁路，停靠有6座车站，包括这个黄土店、南口、八达岭、延庆、康庄、沙城。其中呢黄土店站啊可以与这个地铁货营站换乘，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选择 S2 线出行。 这个 S2 线呢大家应该都是了解的吧啊、就是那个 最美铁路、 最美铁路啊，这个春天的时候过去非常的漂亮啊，1小时一般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好了啊，您这个2.5小时一般基本上就是上午一班下午一班， 对 啊、是吧， 这可能会延误出行时间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去八达岭的朋友可以没事坐这个了，这仅限五一期间啊。好了，再关注一下旅游方面，接着说说昨天啊，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皮克斯玩具总动员主题园已经开幕了，这也是上海迪士尼的7个主题园区。 介绍这个皮克斯玩具总动员的主题园区的设计灵感来自于经典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啊，在这里呢，大家不仅仅可以玩到更多的游乐项目，还可以感受到沉浸式的购物等等。 这个是好事儿啊，这个大家如果有这个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小朋友过去玩一玩的、啊，但是我估计啊，这个五一假期期间上海迪士尼 应该少不了 人啊，尤其是这新开的主题园区啊，我估计应该是卖玩具卖的比较多一点。 对， 好了，接下来关心计划，我们来说说关心新上映的电影吧。从明天开始将有很多电影将要上映，我们一个个给大家捋啊。首先就是最近炒的比较火的叫做电影《幕后玩家》，这是一部悬疑犯罪电影，主演有徐峥、王丽坤等等等等。 哇，这真的是一部这个比较烧脑的这种游戏，哎，不能说游戏吧，这个猫鼠游戏的故事啊，这个讲的呢，徐峥饰演一个有不少黑料的金融大亨啊，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不断面临着生死抉择，也同时呢，在找出幕后的黑手。这部电影呢，颇有点这个金融加喜剧的味道啊，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我们再来说说古装动作电影《战神纪》明儿上映，这部电影主演有陈伟霆、林允和胡军等等。这是一个古装动作电影啊，喜欢看古装的可以注意一下，古装片这几年属于不太景气的题材啊。谁说的呀？这编剧咋编的啊？这古装片非常的火啊，昨儿我还看了那个叫做胡巴那个捉妖记二。 捉妖记 啊， 那是哪年的电影了哥？ 不，这昨天刚刚免费， 我就知道 在网站上昨儿刚免费啊，我就给看了，看了以后我发现其实我也没看懂啊，我觉得那个应该叫玄幻片，不应该叫古装片。 对， 对， 他只是打着穿着古代特色的衣服， 哎，它是个玄幻片。那古装片啊，这几年反正也不错啊。据了解啊，刚才咱们介绍的这部动作电影《战神纪》啊，指的是战神，指的是成吉思汗。是由陈伟霆饰演。 哇，我的天！ 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看看陈伟霆是怎么演成吉思汗的。 这个真的有点 儿，我觉得胡子应该蛮像，胡子应该挺像的。 真的，如果我刚刚看到演员主演阵容的话，陈伟霆、林允、胡军，我觉得胡军应该是饰演成吉思汗的呀。 哎，但是陈伟霆饰演了，我觉得胡子蛮像的。但是也还好吧。啊，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还是今年北影节的闭幕影片，所以还是值得期待的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明儿上映了啊！再来说一个明儿上映的电影，爱情片吧。 对，这个还有一个爱情片啊，来自于奶茶导演的《后来的我们》，明天上映啊。这个爱情电影《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还没播出啊，就已经开始火了。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啊。这个《后来的我们》呢，是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啊，走的仍旧是小清新的风格。电影的主演呢，有这个井柏然和周冬雨，他们饰演了一对在患难中日久生情的北漂情侣。 哎，这个我肯定举手要去看啊。谢谢董事长来到我们的房间啊，欢迎董事长进入房间。好了，这个爱情电影《后来的我们》，我一定要去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爱情，爱情， 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这个刘若英接受采访的时候，我看了一嘴，看了一眼 发现他说这个其实他就讲的一个就是后来这俩人一开始这个没在一起，后来又在一起的这种北漂的情侣。 对， 其实我觉得挺那个有共鸣感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对， 我看了那个先导片了，觉得挺感人的。 对，其实比较适合在北京漂泊这么长时间的小情侣们。 哎，不是，明天怎么扎堆都上映电影啊？我们再来介绍最后一部电影吧。我们看到这个叫黑草莓的这个一个给我们发了一个小微笑，谢谢你啊。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部电影叫做《低压槽欲望之城》，是一部动作电影。主演就是好久没露面的徐静蕾和何炅。不知道徐静蕾现在胖成什么样了？咱们 真的好久没露面了。 对，如果想看看徐静蕾胖成什么样了啊，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 对啊，这个低压槽欲望之城，哎，对，而且啊，说到这部电影，还要跟大家讲一小段子。 啊， 什么段子？那个之前张家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你们呢，不要都叫我渣渣辉了，你们这样叫，现在要去买票看电影了，不要忘本呐。” 对对对对，然后什么装备不花一分钱。 四兄弟就来砍我。 对对，师兄弟就来，就不是这渣渣辉那个不是叫砍，叫啃我， 啃我。 好了啊，连渣渣辉都已经介绍这部电影了，可见这部电影还是不错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具体内容啊，这是一部警匪动作的题材，渣渣辉饰演的卧底余秋因为一宗儿童绑架案而身份暴露，引来了犯罪集团的追捕。有意思的是，非常幽默的何炅这回居然是个警察。你说他能逮到张家辉吗？ 不是，张家辉是卧底。 对啊，那他能逮到这个绑架案里边的这凶手吗？何炅莫非是吧？用嘴说。 我还曾经说过，用你所学的专业去救人，你怎么救 啊？ 说死他， 说死他啊！啊，这杠精， 杠精，对 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身边有个杠精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啊，我们先来说几个吧。我看到叫网友铁血猛男啊，谢谢你啊，铁血猛男这位网友说，嗯，如果说遇到杠精啊，比如说大佐跟我杠上了，我就跟大佐说， 嗯， 大佐今晚吃鱼好不好？ 不好。 挺好的，我看你挺会挑刺儿的，对吧？就给他怼回去了。 哎， 这好冷啊， 这好冷啊，这个。 好吧，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内容，都可以给我们发上来啊，在花椒的 APP 活力92的房间，以及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时尚观察员的第一档连线，我们连线北京大学的于小山同学，来介绍一下目前在北京大学正在举行的校庆有哪些好玩或者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吧。来，小山，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岳哥好，主持人好。 Hello，Hello。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现在在不在北京？ 啊，不在北京啊。最近北大的这个校庆搞得挺火的啊，给我们说说，现在还在进行吗？ 啊，当然，我们在如火如荼的准备着哈，没错，北大要过生日哈，大家请了解一下。 北大要过生日。 好，从1898到2018，北京大学即将迎来它的第120个生日。北京大学全校师生以及北京大学全球校友都在为生日助力。那都说民以食为天，咱们今天就先从这个吃开始说哈。鲁迅先生说北大是常新的，那北大的美食也必须是常新的。这一周食堂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11点开饭，有的同学不到10点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火。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4月23日至4月25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江南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等8所高校的餐饮团队带着他们的拿手绝活来到了北大食堂。我的朋友圈啊，瞬间就被什么清华的烤鸭、浙大的西湖醋鱼、 新疆的烤肉 大盘鸡啊，对，还有重庆大学的什么辣子鸡刷屏了。但是有的同学特别的遗憾，因为没有排到队，没有买到，非常伤心。但就在这个时候，4月26号到27号，曾经出现在舌尖上的中国以及其他优秀的行业名厨空降北大，学子们真的可以说是提前吃到了北大的生日盛宴。 哦，可见这个北京大学学校里边，我觉得还挺好的。为啥呢？不仅能吃到北大食堂的东西， 还能吃到其他大学的食堂的东西。 是呀，说的我都直咽口水。 对，除了吃以外，玩呢？ 当然啊。北京大学作为高等学府哈，需要的不仅是吃饱肚子，更重要的是让脑子充实。那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一场场精神盛宴和文化盛宴也新鲜出炉。近日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策划推出了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2018，展现百年年来的北大精神，作为一份独特而深情的校庆献礼。另外，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与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组织青年学者、学生骨干、行业青年精英等共同参与完成一带一路青年命运共同体一书，以期用同龄人的杰出事迹凝聚青年力量，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声，跟咱们青年说也有点相似哈。那我们所熟知的小黄车的创始人戴威也在其中 啊。这样吧，大佐，咱俩还是吃吧。 我觉得吃更适合咱们俩。 还有哪些活动啊？ 我们都知道哈，北大从严复到蔡元培到胡适等校长们的书法，到陈独秀、李大钊、吴小如等教授们的书法，都已经成为文化与艺术的佳作。而就在今天，校友书法作品展、美术作品展共同盛大开幕。校友书法作品以北大精神思想为内容，以各种书体为表现形式，让我们重温了先贤们的思想，感受精神的魅力和审美价值。那据了解，书法展将持续到5月6日，美术展将持续到5月4日。刚才说到清华大学的烤鸭哈，那清华大学在校庆时拍摄了校庆片《无问西东》，这个非常火，我们都知道。 对，清华很火，你们北大打算怎么跟他杠？ 无问东西。 我们北大走了一个文艺范儿哈，在120周年校庆的时候推出了叙事性舞台剧。那这个舞台剧， 就是咱们玩真人的啊，他拍的是那个屏幕的， 对，没错。 我们舞台剧以四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作为主要叙事者，呈现不同时代留学生的在校生活。很多演员呢， 这个什么时候演啊？ 啊，这个已经演完了。 啊，小山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应该提前告诉大家的是吗？ 对，这个这样吧，等明年校庆的时候我们再看。 没有没有，没关系。那我一会儿会说哈，就是一个我们5月4号晚8点会有我们120周年校庆晚会，这个是非常盛大的，会有很多大咖云集在北大，所以也期待大家的关注。 好，5月4号晚上的时候我们连线啊。我们看看都与北大都有什么样的大咖，好吗？谢谢小山和我们的连线啊，有时间的时候再请你来我们这儿做节目，好吧？ 好的， 好，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拜 拜， 再见， 拜拜。想不要去，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体育，来说说 NBA 啊，这个大作应该比较关注啊。 对，这个最后今天啊，我们来关注的体育消息呢，先说一个啊，最后6秒的封盖加压哨加3分绝杀，詹姆斯拯救了骑士队啊。先来说一说今天的 NBA 消息，昨天呢啊，这个骑士在主场以98-95击败了步行者队，詹姆斯呢砍下了44分，并且在最后的时候命中了一个绝杀的3分。当时啊，说这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骑士呢和步行者打成了95-95平。但是呢，在最后的时刻，詹姆斯用一记封盖啊加一个绝杀3分，拯救了骑士队。此时呢，距离比赛结束只有3秒钟的时间了，各位啊，这绝杀3分呢，让不少球迷是热血沸腾，让人想起了他在2009年东部决赛时绝杀魔术的3分球。许多球迷呢看到呢都是眼含热泪啊，评论说这个永远的偶像，永远霸气的詹姆斯。 还有啊，就是 NBA 啊方面，就是昨天雷霆队在第三节落后25分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啊，值得一提啊，昨天这个我确实瞅了一眼啊。昨天一提的是，这是 NBA 在过去20年里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说在第三节已经落后25分的情况下，最后居然逆转了。 对，这个， 厉害啊！当然，这个啊，主要归功于威斯布鲁克啊，在第三节突然间就是感觉这个 打了鸡血了， 对，加持了， 加持了， 直接就啪啪啪啪啪啪啪， 跟这个，啊，跟威少说，细兄弟就来砍我， 对对对，细兄弟就来砍我，反正挺厉害的啊，8分钟25分啊，最后就是逆转了。 对，这也是实现了 NBA 近20年以来的最强逆转，8分钟25分啊，这太厉害了！ 哎，谢谢阳光给我们端的茶、送的花和拿的大拇指，这大拇指算是你的吗？这我不能收啊，那茶和花都收了啊！谢谢啊，这个阳光什么三内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足球方面吧。 足球方 面，去年欧冠决赛开始了，哎，今天好像是凌晨2点吧。今天凌晨2点应该是，啊，去年欧冠决赛开始 ，C 罗已经连续第11轮欧冠比赛取得了进球，这也创造了欧冠历史的新纪录。但是昨天这个纪录终结了。 哎， 在昨天与拜仁的比赛中 ，C 罗没有进球，反倒是贡献了一个离谱的射门。比赛第47分钟的时候 ，C 罗到中路啊，可以想象 C 罗那个感觉啊，开车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 C 罗的感觉啊。 对， 这个看视频的朋友呢。可以看着大佐和我想象一下 C 罗的感觉啊！ 我是拜仁那守门员是吧？ 对，你拜仁守门员，C 罗那个眼睛那样，哎呀，就开始跑啊，对吧？结果从中路啊，中路就开始了，直接一脚射门啊，结果球偏的离谱，直接飞到了边线，差点砸到裁判啊，边裁啊， 根本没给我扑射的机会。 对，这不少网友吐槽啊，这可能是 C 罗职业生涯最差的一次射门了。 嗯， 好尴尬啊， 好尴尬呀， 直接一脚踢飞。 但是啊， 动作摆得很酷， 他的那个螺旋360度旋转加圆规倒立。 对，然后裁判呢，在这个 裁判一直瞅着球呢，都跑哪儿去了？回头一看，在边界上 呢，边界上啊，这个虽然说啊，这个可能是有点让网友失望了，但是毕竟啊，这 C 罗他也不是神人，连续11次的进球呢，已经很厉害了。但而且呢，昨天呢，也是遇到了这强敌劲旅拜仁队啊，这个有一次终结就有一次终结，大家可以原谅和 对你总比 C 罗你跟没射上门，然后假装摔倒，然后那个感觉好。 对，那几个哪个戏精队来着？ 对，哪个是吧？我们今天 出来了。 对，我们今天聊的是杠精，好吧？啊，如果这个各个这个哥哥姐姐和弟弟妹妹们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关爱。过这个别关爱了，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啊，我给一个特写，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如果大家。今天上班的时候很生气不开心，老板批评你了，你就没事戳他，戳进去以后再返回再戳他啊，你戳不了上当，戳不了吃亏，好吧，没事就戳他。为什么？这个和我们的绩效有关啊，和大佐的绩效有关，和我的绩效有关，你戳一次我们就挣5毛钱。 不是，咱这么说说就不好了，你说5毛钱你买不了吃亏，5毛钱你买不了上当，5毛钱你只需要戳他一次我们就能获得5毛钱。 对，你想想你哪有这么做好事的，是吧？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哪来的钱呢？ 对，是吧？ 制作人坐在我旁边我都不知道有这事儿。 主要是啊，我们这主要是希望我们的这个脸上好看啊，现在在花椒 APP 上已经来了51000人了啊，争取我们今天临走的时候突破10万人啊，不是，我老想着钱，10万块钱，呵， 好，这家伙嘞 啊，好嘛，我们先进一首歌曲，歌曲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接下来的环节叫做奇葩青年有话说。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啊，您现在正在锁定的频率是 FM98.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如果您还在堵在路上心情郁闷的时候，可以把旋钮一直锁定到这个频道啊。这个青年张悦和青年大佐将陪伴你们一路这个堵车啊， 将陪伴各位一路堵车 啊。这如果说已经在固定的地方有 WiFi， 趁着老板不注意啊，躲在一个小角落里，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 哎、身边有个杠精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哎啊，这个还有就是在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我们看到已经有51000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嗯， 这个叫欢迎董事长的哥们儿啊，你没事就送掌声，你这个送个花我看看， 那就是礼物 啊，这就礼物啊， 这就是礼物 啊，掌声就是礼物，多少钱值？ 咱别老关注钱不钱的，有就得了呗。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时尚观察员的第二档连线， 哎，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非常帅气的小帅哥，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嗯，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朱帆。 哎 哎，朱芳，哦，看这个样子好像 朱帆 啊，朱帆，朱帆，看这个样子好像是刚刚睡醒啊。 对，是刚刚睡醒，因为今天中午没有课。 啊、哦， 周五没有， 不，这是正常的， 对对对， 就是睡醒了叫不正常， 对对 对， 对 吧？ 确实是这样的，毕竟大学生活无限美好。 对， 朱帆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最近学校内展开的新的活动，比如说那个首诗歌者，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嗯，对对对，我们学校现在是就是接近毕业季嘛，然后学校有在办下沉文化季，文化季当中就有包括艺术团的演出，还有我们广播电台办的一个首诗歌者的节目。 嗯， 然后到时候对，也会在五月份的每个周末来到活力982做客的。 嗯嗯嗯嗯。嗯嗯，对，之后这个首诗歌者也是会跟北京青年广播有一个合作，然后去给大家奉献出更多来自于大学生的好声音。 嗯， 对对对对， 首诗歌者这个节目， 校区各学院的大一的也好，大四毕业的研究生的也好，就是年龄阶级是大学校园里面不同的一些同学们来展现他们自己的一个声音的。 嗯，这个首诗歌者，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的文艺。 对 对，你看人家都叫歌手，他们家叫 歌 者啊、你说这者和手有啥区别？ 就是还没有那么专业，还有待打造的一个感觉吧。 哦，就歌手是专业的， 对，歌 者呢是 喜欢的， 喜欢的。哦，这个厉害了，嗯， 这个不仅听起来文艺，而且要比歌手可能会高端一点。 对对对，好像比较高端一点。好吧，谢谢于帆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啊，这个也欢迎你这个周末的时候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一块儿的进行 happy， 一起聊天，好不好？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了，回去睡吧。 好，谢谢，嗯。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啊。 嗯， 最近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潘俊宇同学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微信说，自己学习的是瑞典语专业，可以被称为史上最孤独的专业。为什么？因为这个专业啊，每4年只招收一届学生， 火， 可以说是前无师姐，后无师妹。 这是挺惨， 这是挺惨的啊， 这有点 太孤独了。 不是，我觉得这比那个机械自动化或者 还 不下车间的会更孤独一点。 4年只招一届，一届只招他一个人，瑞典语专业。 我的天！ 考试的时候都没地儿抄，对吧？你这太尴尬了。 三个老师，一大间房子， 一大间房， 看一个人。 哎呀，我们了解一下他怎么学习的啊。 嗯 啊，这个潘俊宇同学给我们发来这微信上是这么说的，在大一进入这个专业学习时一共有14个人。 嗯， 之后呢其实还是有的。 对， 啊，有14个人啊。之后呢同学啊是不断的出国，现在啊这个只剩下这个8个人了啊。其实还是有人的， 14减8 啊，14减8。 啊、不是，是就是出去了， 出去 六个，现在还剩八个人啊，啊，八个人还可以啊，一个班八个人，对，还是有的抄的，是吧？不过有网友表示不服啊，这个比如说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豪萨语专业， 豪萨语 啊，这个是在叙利亚和那个。啊，对，就叙利亚那边的语言，应该是 中东的一种部落语言。 哎，这个专业啊，九年招一届， 火， 九年只招一届，还有更强的吗？还有人说有什么玛雅 文 学、梵语等等。 嗯， 那九年招一届，我觉得这跟命也有关了， 可能命中注定来学这门语言。 对，你想想，你要晚生九年，早生九年。 还赶不上 呢，还赶不上呢， 那学不着这门， 还学不着这门外语呢。 这不是你想学就能学、啊。 对，是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重庆万州一中学啊，表彰会上，你看这中学生表彰就发红花，大红花对吧？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啊！结果呢，他发生肉。 嗯。 啊，这个是网友紫薇啊，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留言说， 生肉。 他们重庆万州的一个中学举行了一个表彰会，给年级前20名的优秀生颁发奖励，奖品居然是每人赠送一大块 生肉 啊，这怎么想的呢？ 这可能觉得补补身体。 学校的老师是这么解释的，说送这个礼物的意义在于想让学生们和家人一起分享自己的付出与收获。 厉害身边有个杠精，怎么是一种什么样的 体验？对，这真是杠精， 这一点话没得说啊。 对， 但是啊，这个网友们对此上啊，这份奖励也太实在了，非常的接地气儿啊，带回家还能包饺子。 对，带回家还能包饺子，而且这个回去给父母还高兴。哎呀，孩子啊，太孝顺了，是吧？ 都知道买肉回来了 啊，下回再考100分，再给咱家蒸一块肉， 厉害了， 厉害了。好吧，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接下来的环节是靠谱青年。 一场梦，我的心碎，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金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耶耶，不醉不归。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由于我们的节目太精彩，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的 iPad 已经看没电了啊，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有时间的时候钻进来啊，把这个 iPad 拿回去好好治一治，看看今天为啥不老实，这电都没了玩的啊。 对，这个 iPad 没电我们还可以看手机啊，让我们来看一看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啊，这也有人给我们留言啊，这个悠然春天说主持人早上好，然后给我们送出了1、2、3、4、5朵玫瑰花。 哎呀，你等会儿我算算，你这5朵都给谁的？我大佐一人一朵，还有3朵，导播加1朵， 导播加1朵 啊！现在在导播间里边的这个工程师田工也给1朵。 导播间现在一共5人，没那啥事了。 对，可以再多给几朵吗？是吧？啊，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其实跟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儿挺密切的， 真的很有关系。 对，就是未来。北京的停车位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因为我 要普及一下。 我这几天一直在，就是 你在摇号。 不，因为这个我们小区的停车位 这个最近物业跟业主之间可能产生了一点分歧 啊，就是杠精嘛。 对 啊，杠起来， 大家纯是杠起来了 啊。 就因为这个小区它修建了地下的停车场 啊， 4层的地下停车场，就是耗费了巨大的工程量。 然后呢？ 然后呢？ 门口有一大片广场 啊， 业主呢就把车停到了广场上面，就不停到地下停车场上 啊。 你不停停车场里边，物业就没有这个 费 用收 啊、哦。 我没有费用收，我这个成本就收不回来。 嗯、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广场封住， 地锁什么都给弄上了， 对， 就不让你们进去。 对， 嗯。 然后呢，我们就把外边给他堵死了。 哦，这是真杠上了。嗯，身边有个杠精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就是一种两边都不爽的体验。 对啊， 啊！ 但是我记得之前 是不是停车费稍微高了一点，稍微降一降， 这个、 其实大家也能接受吧？ 这个、是有点高，而且啊，我之前了解过的，应该是相关法律出台规定，是小区内的停车位只要不影响小区道路交通的前提下是免收停车费的。 嗯，是的，这个我觉得也有问题啊。我建议大佐下了节目以后啊，我这儿也没刀也没啥。 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拿一采访机， 拿一采访机啊，直接过去怼在他嘴上，你杠吧，一块杠是吧？咱有理说理是吧？ 对 啊，没理咱就动手是吧？好了，接下来 非暴力不合作。 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吧，就停车位有什么变化？首先就是。在不影响正常交通的情况下啊、 嗯、 就是以一些公共场所的周边的道路， 对， 其实可以设置临时的上下客专用道， 对， 啊、专用车位，但这些车位你比如说在路边上可以停的时间不能太长， 对， 啊、一般就是3到5分钟 五分钟， 啊、这可以停，这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在下了班以后啊可以这个给这个周边的小区的居民来使用， 嗯， 啊，就是这个单位的停车场，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 哎、啊，这开走了，这晚上也没地儿，也没空着的停车场可以停，哎，这个还真不错，我也体验过。你像那个北京文联市文联的停车场， 嗯， 啊、我就停过，人家晚上的时候空着的时候，人家就让我停，但 是不收费的吗？ 不收费，但人家必须得早晨的时候，你得提前， 啊、 你得开出去， 啊、 你得给人家说好啊，你不能说你人家上班了，你还占人家车位，对吧？ 嗯、对。 还有最后就是居民的停车点也增加了。 嗯 嗯，中心城区的道路停车位可能会减少，然后居民的这个就是除了中心城区以外的这个外边的五环啊四环的这些居民区的停车位将会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调整。 哎，对 啊， 这真的是一大福利政策啊！这个甭管咱是有车的没车的， 嗯， 住胡同里的、住楼房的啊， 哎、 这个旁边有停车位的，最近都要开始发生改变啦。 嗯，好了，今天上半时段的板块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啊，我是青年张悦、嗯， 我是大佐。 嗯，如果大家这个还在路上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啊，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玩命重金推出的啊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 说这话自己都不信是吗？ 不，你们看我一直看别人的反应吗？我怕别人这出来打我啊。其他节目组没来人吗？啊，大佐算其他节目组的。 我算。 好吧啊，九点的时候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会邀请我们的青年委员谢海山啊，谢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嗯、啊，接下来春香同学也会过来啊，这个接榜主持啊，我们不见不散啊，不要走开。 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大屏幕映不出现实中的暗涌，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可穿你的出气筒，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做你身边的萤火虫、啊哦啊、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此刻为你高唱这首 Love Song，小小的默契让爱转动，做你最骄傲的英雄。我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荣，不管住城堡或胡同，与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 青年说，继续说。 哎呀，不能再听这个南征北战唱的《我的天空》了，唱完以后我就撕裂了，我感觉唱听得太兴奋了。好吧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现在我感觉好像和我们这个旁边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已经失去了联系，因为我的 iPad 被导播这个昨天晚上没充电啊。这样我下了节目再打他好吗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稍微的理解一下啊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啊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如果大家还在看的话就可以在花椒 APP 上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活力982这个房间或者说是在热门的热二热三热四这个位置上就能找到这个我们的青年说的视频版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最关键的啊春香举起来可以啊就是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可厉害了你知道吗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不仅有各种福利啊想拿什么草莓什么音乐节的门票啊啊这个想看到谢海山老师啊或者想干啥呀都可以在这里面戳啊戳进去以后你什么东西都能得到啊所以我们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做得特别好两个小编没事玩命在那儿做呀昨天晚上11点我还看他们熬夜在那里加班确实不容易希望大家没事的时候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一个人场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到正题吧啊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联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周的第五位青联委员已经坐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啊他就是星光志愿者协会的会长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谢海山老师请谢海山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你看这镜头里好霸气啊谢老师不是有点害怕啊刚才我们跟谢老师聊天的时候说谢老师会街舞、嗯、是吧春江 对就谢老师会那个还有什么popping 啊 locking 啊 breaking 啊都是难度特别大的那种街舞 哇这个叫 太酷 国恩的直接就说了哇什么样的街舞我看这国恩这位网友也都也50多将近60岁了嗯哇他应该是很感兴趣您年轻那会儿就特别酷爱跳街舞是吗 你一定要强调我年轻会儿吗 好尴尬 小时候啊 对以前很喜欢街舞 以前很喜欢街舞很 现在也有跳 哎你看最近 现在还有在跳 还有在跳 哎你最近那个叫什么这就是街舞 啊对 什么什么热血街舞团 啊对对对对 哇好酷好酷 对 嗯 那种感觉和就是而且但我觉得就是你们会不会斗舞啊那种感觉争斗的那种感觉、 嗯、对像你说的年轻的时候会斗舞 solo 会有吗 solo 会经常 solo 经常 solo 哇你在哪里学的 自学的 自学很难的那个波平还有肯定发力点都很特别 像我们80后当年应该叫最早叫做机械舞 哦 对 那你们应该是就是街舞刚刚传过来 对 最早 比较早 那一波 比较早 对 初中嘛当时 初中 我透露一个我的小秘密我也学过学了3节课我就放弃了因为他老让我在那里抖不停的抖我也不会抖然后他告诉我要肌肉抖是那样吗 popping 吗 对 他肌肉发力 啊对 肌肉抖然后我就老看我的肌肉不动你说你使劲动我说哦给我一个特写哦就是不动 你去的是一个假的版本 我下次我找他 你 popping locking 还有 breaking 最喜欢哪个 啊最早 rocking 会玩的多一点 啊 rocking 要戴帽子那种是 对 很酷 对然后主要是既然会肌肉抖动啊震动啊对对对 其实很多网友和听众不知道啊谢老师呢年轻 现在还年轻，对吧？跳 不要刻意强调，不要刻意强调。 对，跳街舞啊，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这个我们说是人民大学的博士了， 嗯 啊，而且还是哈佛的这个访问学者， 嗯、 终身访问学者啊，这些学历啊，在您面前的时候啊，我觉得相对比志愿服务者的时候， 嗯， 就会感觉有一点相差。为什么？就是感觉、嗯、啊，学历好高，然后应该是一个非常，是不是高高在上那种感觉？尤其是访问学者的那种感觉。 嗯。 但为什么要开始做志愿服务？ 嗯、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说要做？ 嗯。 是这样，因为小时候，经常跟父亲出去，参加一些活动，尤其是他经常会带着我去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空巢老人呐、啊， 嗯， 去还有一些，比较贫困的一个家庭去看望他们、 嗯、啊。 当时我觉得，也挺开心，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但是没有那么深入去认识。后来发现，它特别有意义。所以刚开始应该最早的应该是受父亲的影响， 但是那种开心是一种孩子的那种 比较简单的 对比较简单的开心、嗯、 对对对。 后来呢？ 后来 自己就开始自己干了， 单干了， 对，单干了，跟我父跟父亲说，我不给你干了，我这边还有一摊。 对，后来包括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觉得，他有点成为一种习惯， 嗯， 看别人，就像简单一点，在路上看见有人摔倒了，你会跑去扶， 嗯， 自然反应，那不是说我会去考虑什么东西， 嗯、 所以说，可能慢慢成为身体这一种习惯，会去做、 嗯， 对， 嗯。可是我曾经也采访过一些就是渴望做志愿者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 嗯、 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态，就是有点好面子，有点就是。有点隔阂那种感觉，就尤其是去接触一些贫困的一些老人啊什么的，他其实有那种爱心想奉献，但是他又感觉很害羞的样子， 有点犹豫、啊、 对，有点犹豫， 对对， 这种心态我觉得也会很普遍吧， 普遍。对，其实后来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 嗯， 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在尤其在地铁里面呢、啊 嗯、 因为在坐地铁比较多， 嗯， 也会经常遇到很多人说拿大行李啊，还有很多人、 嗯、 这个不方便的， 嗯， 对，当时我有一段时间是有点犹豫，因为、 嗯、 有一些时候我去帮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排斥的眼神看你， 对， 他可能犹豫、嗯、他会觉得说你是干嘛呀， 对， 对， 你是要帮我，你是要有什么企图， 对， 这种时候是比较难过的， 人和人都是相互的，这样你反而你会让你也觉得就是很尴尬呀、啊、或者这种感觉， 对对， 嗯， 对，所以这样一个环境其实有时候我也在很多时候鼓励大家嘛、 嗯、 因为大家因为不了解，所以刚开始的眼神可能会有点排斥。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 嗯、 是个三口之家吧，这个一个父亲，他们三个人都拿着行李， 嗯， 那还有一个大行李是那个女儿跟那个父亲在下台阶， 嗯， 在往下走，这个时候我看到我赶紧我就过去就接过那边那个行李嘛，我就手去扶一下， 嗯， 扶一下那个行李，然后我想我来拿，那个时候他们全家都盯着我， 嗯， 而且感觉虎视眈眈啊。那个我就这个善意的看他们，我说、 嗯、 我帮你们拿下去，拿到台阶下去， 嗯， 然后在那边等你们，对， 嗯， 然后他们看着就开始没有那么警惕了，就说那个、 嗯、 就示意的才把手松开，我就把那个大行李箱那个拎到那个台阶下面去，等他们落到台阶那边，我就示意挥手就离开了。 嗯，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眼神就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嗯， 就觉得啊，其实是在帮你，就也是对我点了一下头。 嗯， 对，这种情况其实，如果我们去做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眼神的回应，然后动作也比较恰当的话，相信大家也会给一个美好的回应吧。 嗯，就是你可以跟他解释一句吗？ 对， 可以。 对， 我小时候就是 不要感觉好像在抢他的包， 因为他不知道嘛。 对， 理解。 就我小时候，其实有一个阶段也特别热衷于这种环保志愿者。 嗯， 那时候经常去公园，如果有人就是折枝啊什么的，我会制止他们。 嗯， 然后如果有人就是扔垃圾什么，我会捡起来，然后让他们不要这样。但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有一次春天嘛，也是大概这个季节的时候， 嗯， 就是被一个就是中年大妈吧，狠狠的训斥， 嗯， 因为那时候特别小，七八岁的时候，就觉得你的小孩为什么要干这些？ 嗯， 我觉得我 作为一个志愿者的那种热情在那个时候受到了很大的创伤。 嗯， 就想说你是怎么，我就很好奇，特别好奇你是怎么能够把这样一种就是会经常受挫的这样一种事情作为你终生的这种事业来做。 嗯， 觉得好厉害。是什么时间点让你觉得就是它从一个兴趣变成了一个事业？ 嗯， 就很厉害。 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朋友都问过。 嗯， 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来看志愿者应该是我们偶尔去做。 嗯， 而且就说确实 就是有时间就做。哎，没时间就不做。 对对对， 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把所有时间放在这里去做。对，其实我刚才也提到过，志愿服务它跟其他的事情它一样的地方，其实它会上瘾。 嗯， 我觉得它跟我们做别的事业，像我说街舞一样，它是能上瘾的。 嗯， 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能理解，但是长期做志愿服务的人就能了解了。就是说它有点像我们引号讲，它是类似一种精神鸦片。 嗯， 但是它一种很健康了。嗯，你越做越想去帮，如果看到一些情况，在路上看到一些情况需要帮的时候，你可能如果不去帮你会觉得不舒服。 嗯， 它有这种状态。对对对。 嗯， 那其实也跟我的自己选择说做这个事业跟我学的这个专业也有关系。 嗯， 对，我本来 是本科是在 原来在解密大学学法律。 哦， 当时是就像我们这个广东人他也很受这个香港的一些电影作品啊影响。 嗯， 就是说做一个律师他可以伸张正义。 啊， 而且很潇洒。 啊，很酷。 对， 很帅。 哎，对，很潇洒。就是 啊，你可以什么保持什么沉默。 哎， 但是我什么什么什么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对对，这是其他法系里面。对，确实也有这样一个话，沉默权。对。 嗯， 但是当时就是想做一个伸张正义的人。 嗯， 是吧，那选择去学法律。后来在做公益的期间，做志愿者的期间，发现很多孩子我们不太能够懂他，但是又想帮他。 嗯， 有一种内心的无助和焦急的状态。啊，就像我们自闭症儿童啊，还有很多盲童啊。 嗯， 还有一些糖宝宝啊。 嗯， 包括一些除了儿童之外还有一些像老人。 嗯， 一些老人这个有一些老年病，他会可能会突然间没有什么直接原因的，可能会用一些会打你啊等等这些种动作。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一种别的能力去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了解他们，才能如何去帮他们。 嗯， 所以后来有这样一些愿望和这种诉求，包括有这种责任心，希望有这样的能力。 嗯， 所以又去学了一个心理学。 嗯， 就这样。所以说我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想去解决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和这种动力，那你会越来越不断的去提高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嗯， 它有很多种神奇的东西。 所以你和志愿是属于一种互相成长的阶段。 对对， 就是你帮助这个中国的志愿事业，然后这个事业也在就是呼唤着你去不断的提升自己。 嗯， 对对对。 我们聊一个比较深入的吧话题吧，就是关于志愿这行，您肯定是志愿服务这行，您肯定是专家了。就您觉得现在这个国内的志愿服务和国外的一些志愿服务相比， 嗯， 有哪些不一样？ 嗯， 或者差距吧。 嗯， 或者咱也不说差距吧，就是说不同吧， 在不同之处啊。 嗯， 对， 因为有的时候国内其实也有这个志愿服务，人也有，咱们也有中国特色的，对吧？ 有， 是吧？不跟他们那一样啊。 我们可以聊一些一样又有不一样的。 哎，先聊聊一样的。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很多国家它在很早的时候也有志愿服务。 嗯， 中国现在这种志愿服务形式应该是起源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 嗯， 我们的就是志愿者的组织化就在那个时候。 嗯， 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嗯， 现在我们讲就学雷锋。 学雷锋，嗯， 这比较普遍，而且应该是全民都在关注的东西。 嗯， 外国现在我们也听到几个总统也提了你们有学雷锋志愿日啊。对啊，包括我们那个国际志愿服务日，我们的丁察德先生就是联合国官员，他也提到你们学雷锋日啊。 嗯，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等等。 嗯， 这个就应该是国际所熟知的了。 嗯， 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当时这个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 嗯， 那个时候就是呼吁，从中央领导开始呼吁我们大家去做的一件志愿服务的事情。 嗯 嗯，后来呢，我们其实在讲就是80年代之前，我们北京还有一个志愿垦荒队开荒。 哎， 那个时候有志愿者啊。 对， 还有呢，我们北京也比较熟悉的 当时叫综合包户， 嗯， 东西城这个东西综合包户， 嗯， 那个住院服务形式也是比较早期的那个方式，嗯、对。啊，我们有组织化之后，像啊，我们中国青年住院协会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立的。嗯嗯，还有我们深圳的义工联， 嗯， 对，这些就慢慢的很多组织在发展，这个中国的近现代的这个组织方式， 嗯， 大家还有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事情，就2008年， 嗯， 奥运会， 奥运会， 嗯， 对， 哦、这一下志愿服务真是上升到一定程度了，我也是其中一个， 对，对，那就有很多深刻的记忆， 对对 对, 对，当时你想奥运会是吧，100多万的志愿者。嗯，其中赛会就10万左右在志愿者，对 对，而且那件衣服都很光荣， 很光荣， 对，就是 祥云、嗯、 是啊，那件衣服都很光荣、啊、 对对对，我们经常也在，今年是10周年了， 嗯， 对，2008年也叫志愿者元年嘛， 嗯， 对，还有一个汶川地震也是10周年，对、嗯、当时也300万的志愿者，就所以说， 但是那种志愿其实我觉得你像2008年奥运会是一种有组织的、嗯、其实 对组织化， 我不知道在汶川的那个地震的时候他是有组织吗？有一些是没组织吧，有些是大家、 对， 开着车拉着什么方便面，水就进去了， 还不少， 还不少啊！ 对对 对, 对，那个时候我们当时也有去重点去参与，当时我们北京这边呢是以接力的方式嘛，一支梯队一支梯队去、 嗯， 然后每支团队有医疗志愿者、心理干预的专家、 嗯， 还有那个无线电志愿者、 嗯， 还有一些联络官等等， 嗯、 就是他有。每个志愿者都有他的很重要的岗位， 嗯、 所以说当时其实我们也是有组织， 也是有组织啊， 对对， 很专业的了。 对，没错，当时其实，更注重他的专业发展也是汶川地震这件事情。 嗯， 他很多人，你看当时汶川地震之前。嗯啊、没有说那么多救援队、 嗯， 我们几乎没怎么听说过。 对， 对， 只有中国救援队那支、 嗯， 那其他都是无线电啊，或者说这种有手台这种团队，但是他们没有救援能力，并不具备。 嗯， 嗯， 那个事件之后，很多无线电的这种团队自己就加了一部分就救援能力， 嗯、 所以现在好几千救援团队，就是因为那些事件促成了他的发展的专业化， 嗯、 包括后来的。这个玉树、盈江、尼泊尔这些救灾、 嗯， 包括天津的爆炸等等这种灾害事件呢，我们的民间救援力量就很强、很专业， 嗯、 包括现在很多救援队有自己的直升机， 嗯， 等等， 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专业的， 哎、 然后应急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在里面、 嗯。对对对对。 从2008年到2018年，10年的时间发展很迅速。 对 对, 对，非常。 但是现在和国际上比的话， 嗯、 不一样的地方又在哪儿？ 现在呢？中国的这个志愿服务氛围啊非常好，而且确实已经深入人心，我们每年有叫让志愿走进生活、 嗯、 对，说这个整体来说它有很多方面呢、啊、它的规范的专业啊，它成规模啊，还有全民性啊、 嗯、 都特别强。那么其实刚才讲到了，这是我们中国的近现代的一大概的情况，因为还有很多、 嗯、 包括我们现在青年志愿者推的这个春运， 嗯， 春运志愿服务， 嗯， 西部计划， 嗯， 大家是比较熟悉了， 嗯， 对对对。那我们讲其实学雷锋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叫 重要的一个机构。 对，嗯， 对，我们那个英国有一个他自己的志愿者日是10月25日， 嗯， 对，还有像德国， 那他们是什么？是美国雷锋， 德国雷锋，各国的。但是你说雷锋这个角色，他我们还真没听说过类似这种角色，对，他这种。个人化的这种是吧榜样啊，这个还是我们 还 是很少听说，对对。但是他这种氛围，你像刚才讲的，德国有一个，他1945年吧、 嗯， 就开始有一个叫为别人服务一年 啊 这种氛围。他德国大家知道，他的环保志愿者特别多，对，还有他本来还有一个全民兵役， 嗯， 他有个兵役现在改成这个，你为一个公益组织。服务一年之后，可以公益组织拍的证明，可以免去兵役。 哇，那这个太 对， 这个 属于也是国家层面支持，它就是一种全民的参与。 嗯、 对、 嗯， 然后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也有一些啊，像西部计划啊，这些都是、啊、 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嘛，周期比较长。对 对 对, 对，还有像 包括支教也算， 支教应该是比较常态了。 嗯， 对，比较常态。对对对， 嗯、 所以它也成体系嘛。 对 对, 对， 还有你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日本 ， 日本它在哪个时期发展志愿服务比较快呢？它是在二战之后 啊， 大家知道大型的这种灾这种战争之后啊， 嗯、 它会造成呢很多年轻的这种这些战士 心理上的损害， 对， 重 要的是男人， 嗯， 都是当兵了，那当兵都死亡了很多， 嗯， 还剩下一些女的。妈妈的这些、 嗯， 还有一些孤儿， 这个没人照顾。 对对对、 嗯， 所以二战之后，日本就形成一个志愿服务的一个氛围了。 然后呢还有把一个志愿服务进入他们的课程里面， 嗯， 进入课程里面， 嗯， 对，教学课程里面， 嗯， 对，你看还有一个韩国， 嗯， 当时叫汉城，当时汉城举行了奥运会，嗯，也是通过奥运会把志愿服务发展起来了。 哎，是，哎，那有没有说像国际上会有一个一个平衡的标准，衡量的标准， 嗯， 说哪一个国家的这个志愿服务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嗯， 分值甚至或者说排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衡量标准？ 这个还真是没听说过， 还真是没听说过。 但是有，就是说啊，大家的参与度对， 啊， 对他就有说哪个国家他是 等于中国的参与度还是很高的， 很高的 、嗯， 对、 嗯， 而且大家也能发现这几年了啊， 很多 对很多教育部还出了关于说参与志愿服务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他可以高考的时候， 嗯， 他选大学很优先录取， 嗯， 这是专门的有明文规定的， 嗯， 对， 其实他就是在一种形式吧，我觉得是在组织大家更好的去志愿服务啊。 对对。 但是我现在又有一个比较这个专业的问题，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专业的程度啊， 嗯， 就是咱们现在所谓的志愿服务啊， 嗯， 我感觉面很大。你比如说我们在地铁上搬一个东西给人家，这也叫志愿服务，对吧？我们比如说遇到什么大灾大难了，我们过去哪个地方进行紧急的救援， 嗯， 也叫志愿服务， 嗯， 那究竟这志愿服务的这个 类别 类型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大体的一个， 嗯， 大概的雏形 啊？有，大概这个目前来说哈，就是我们这个通过中国青年志愿协会、我们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嗯， 还有民政部， 嗯， 中央文明办等等几个部委，我们举行的世界的这种项目大赛， 嗯， 这个叫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嗯， 啊，当时我们也出了一个中国这个青年志愿服务的， 嗯， 一个叫培训大纲， 嗯， 里面提到的十一类志愿服务 啊， 像扶贫志愿服务的， 嗯， 啊，青少年的学习志愿服务的， 嗯， 还有这个我们环保志愿服务的， 嗯， 助老志愿服务的， 嗯， 助残志愿服务的， 嗯， 禁毒志愿服务的， 嗯， 对，还有其中还有助这个护水，对， 护水 保护水 员，保护水的， 对， 他就得有护林了， 对，这个就是属于其中未来会越来越细分，对， 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提的这个十几类里面啊，它后面会不断因为， 嗯， 发展的需要， 嗯， 它会不断再区分，对， 真的很庞大，这样一看真的很庞大， 是， 对， 就有没有说有一个数据说有多少人参加过志愿服务，人次上来说， 人次它是一直是比较动态的，目前来说我们看到是2013年到2015年之间啊，我们这个志愿者的注册，首先注册已经数以万， 嗯， 应该是有1亿 哇 以上。 哇， 对，注册志愿者 很厉害， 对，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对，然后志愿者组织好像是有那个时候记得声音是有50000多组织， 嗯嗯， 对，所以说就组织也那么庞大， 嗯， 对，北京的这个数量也很大，对， 嗯，其实我们如果按照每一类来分的话，其实每一个类型里面都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在里面，我相信谢老师其实经历的会很多很多，包括您看到的或者您自己亲身经历的， 嗯， 啊，你像什么自闭症方面的、扶贫方面的， 嗯， 甚至刚才您说的这个护水啊、护林啊这些方面都会有吧， 都会有， 啊， 都会有，对，像其实尤其是帮助人的这样一个服务， 嗯 嗯， 会更有人情味儿， 对，感人的东西它会更多，像包括刚才讲的这个自闭症这个儿童， 您给我们说几个， 对， 您 有自己经历过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十年志愿服务当中的故事。 对，其实像类似像自闭症这样的儿童的事情， 嗯， 对，当时我们确实因为想帮助这样一个人群，就专门我们很多志愿者就刚开始没有这样的专业背景，我们会就只是陪着孩子去聊，那一直在交流啊聊天，但是 那个真的需要耐心反而 很长的耐心，因为他首先他是一个特征是， 对， 他是社交方面的这种障碍， 嗯， 他社交方面不太善于去， 嗯， 去做，所以我们不断会， 嗯， 会刚开始不断去听， 嗯， 不断去听他想表达什么，我们就跟配合他 他想要表达什么，我们就一直听。对，需要像您说的，需要很强的耐心。 对 对，包括我们会带着他们的父母，因为父母他们更焦虑，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去让他也能更开心，嗯，然后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嗯，所以我们刚开始志愿者就是一直是陪的。 嗯， 我们一直也有一句话叫是，陪伴是最长情的 告白。 告白， 还真是这样。 嗯 啊，对，所以说，尤其像面对这样一些特殊的这个儿童， 嗯， 那我们要花很多的心思去陪伴， 嗯， 花时间，还有说精力，不断去观察和了解，然后如何更好的帮他。 嗯， 所以后来我们志愿者有很多，其实平时我们像我们最早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做清空减学， 嗯， 对吧？ 哦， 像我们是第一年是家里交学费，后面都是自己交学费， 嗯， 对这样的情况。但是啊，时间是很紧的，又要学习，但是有我们有很多志愿还是愿意花时间专门去学东西， 嗯， 然后再去找这个跟这孩子交流沟通。 嗯， 我们很多当时大学的时候很多这个志愿者就是为了去陪人家小孩回学校，那个宿舍门已经锁了， 嗯， 然后我们就在这些有一些教室是24小时开灯的， 嗯， 我们就在那里趴着睡。 哦， 就是为了陪这些孩子，然后能够慢慢的让他们有改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趴在教室里睡了一晚上。 哇，这真的是，你看我上大学那会儿都是我。玩的时间太晚了，没时间回宿舍。您看， 游戏， 您这是，你看做志愿啊，这个啊，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吧。片花回来以后，接着和谢老师聊啊。大家正在收听的是 FM98.2AM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接着聊天。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这样，春香可以把那个已经马上要活过来的 iPad 拿过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在 iPad 上有哪些这个可以交流的，我们的网友跟我们进行的互动嘛。因为这个由于 iPad 呢有点原因啊，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老看不到，也没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啊，来收听这档啊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玩命重金打造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啊。如果大家还在有 WiFi 的情况下，趁老板不注意啊，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我们的青年说了。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啊，就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啊，这可是大咖呀，就是我们的星光志愿者协会的会长，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谢海山谢老师啊，请谢老师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啊，刚才跟谢老师聊了好多类型，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个板块这个时段，我们就来分享一些故事吧。我觉得这些感人的故事一个个都挺感人的，因为我做这个记者这那几年的时候也采访了很多做志愿的服务的故事。先说一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叫新木影院啊，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也是盲人听众朋友啊，在收音机里听，他们这个肯定都知道这个地方叫新木影院。小院不大，但是大家进去以后呢，看电影听电影这种感觉非常的好啊。其实主持人现在我们都已经都轮流了啊，每个主持人呢讲一个电影，你熟啊，然后你这电影讲的还最好，那你就来讲这电影啊，每个人都固定住，这样讲的也顺啊，避免这个到某一个情节下一个情节忘了，或者说这个前面铺垫的不到位啊，这个有时候盲人朋友听着也很着急，你这前面没听明白，你的后面就像我们看电影突然某个情节给漏掉了，就会很不专业。 对， 所以我觉得挺感人的这个新木影院。嗯，谢老师有没有一些您身边的比较感人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项目啊，或者说一些接地气儿的志愿服务？ 嗯，应该也有不少。 嗯， 刚才像您分享的新木影院我们也特别熟，而且是比较早接触这样一个项目的。对，其实包括像盲人这些群体啊，我们需要通过声音让他去看世界。 嗯， 所以说我们对自己就有很多的要求，包括要清楚的描述我们所看到的，还有每个细节。 对， 所以说包括之前我们在残奥会的时候组织我们志愿者去那个五人那个盲人足球，去观赛。其实当时我们刚开始也是比较好奇的，因为没有看过这样的比赛。但是作为组织志愿者的工作，我们当时想就说要先补课学习了解。那我们组织志愿者到现场去那边，我们讲就是如何在现场服务好这些大家去看赛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很多人这一看到这个盲人足球在进球了，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个鼓掌，是吧？ 鼓掌 不容易啊，鼓掌是。但是呢，恰恰不能鼓掌。 嗯， 因为盲人他是通过球，对球里面的那铃铛，里面有个铃铛在球体里面。对，所以我们一旦鼓掌呢，这个我们的运动员就听不到，就不知道球在哪里。所以说经常会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服务的时候就能看到现场当时那天还下大雨，就一阵雨一阵雨的，大家都没离席，都在看着踢球。然后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在现场都看着足球进场的是这个都落泪啊，因为我们普通人去踢球可能都比较简单，是吧？或者说至少我们知道怎么去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他们是通过听觉，只能通过听觉，而且要特别专注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很多志愿者也是把雨衣给了我们现场的其他人，都在那里站着，就是就像武警一样，就像特别是吧，在现场就是冒着风雨站在那里。对， 保护 护，也是一种保护。 对对，对，因为我们志愿者要做好现场的维护工作，不然的话呢，他们可能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要上场，需要上场去帮助他们， 保护也是一种保护他们。 对，对， 这是盲人的 志愿者才组织起这样一场比赛的吗？ 不是，这是其中一个运动项目， 运动项目， 比赛项目， 就是、通过去帮助是吗？ 对对， 这是一种， 对，其实像。对，像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志愿者，因为都是轮岗服务嘛，每个都是可能几个小时轮着，特别累，所以经常也有遇到我们这些女同学啊，这个病了啊，病倒，我们的男同学上完一个岗之后，就立马就说你去休息吧，自己其实都挺累的，都自己都要趴下去了，但是看到我们其他的同学病了，就直接就他们就上了，就毫不犹豫的去上。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志愿者是都服务完了之后。才强忍着这个是吧，其实在背后倒下来谁都不知道，所以说其实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志愿者的这种相互帮助啊，这种感动的画面特别多，因为需要去照顾彼此， 没错。其实这就聊到了我们另外一个小板块或者一个话题了，就是我觉得在青年志愿服务者这种行列当中，不仅是你在帮助别人，其实会收获很多，自己内心收获很多。这就像谢老师刚才讲的，会上瘾一样。 对， 包括团队协作，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甚至我想，甚至都有可能有两个人谈恋爱，就是 后来一块结婚的这种都有。 这种吗？ 还不少， 还不少。对，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去做这样一件共同的目标的事情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这种协同啊，这种 对对对 协同默契的感觉，肯定会 感觉会很使人成长。 对，产生这种感情的 这种故事特别多。对，包括因为包括我们。昨天那个有交通大学成立了，北京交通大学成立了一个我们的星光的团队。当时他那个团委书记，就是跟另外一个战友，也奥运会的战友，当时他们都是奥运会志愿者，成立了家庭，现在才有了个宝宝等等，就是这个故事特别多，而且很美好。像您说的，就是他共同去做一件事情，他能够就说我们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三观都是 都是一样的， 对对，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容易感动，也很容易产生感情。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去培养这样的情感。对， 此外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收获人的心态。就有的时候你很着急，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的时候，你去帮助很多人的时候，义务的帮助很多人的时候，你会收获一个很放下来的心态。 对，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物质这种诉求，是说就想帮人，所以说他更多的来自于内心。那么他帮完之后，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经常在路上去扶老人也好啊，去帮助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也好，你帮完之后，你内心会有一种喜悦感，有自然的一种喜悦感。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对，这种喜悦感特别。是吧？ 对，其实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做了一件事儿啊，我不是自己表扬自己，就我经常就是在你像北京的那个东边啊，大概在长营那个地方啊，长营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会两十字路口之间会车与车之间堵车，会就僵在那里，这时候你下车，你比如说你像我是开车，我是司机嘛，我会把车停到路边。我就去那个马路中央去指挥交通，因为红绿灯没有了，两边都在那里堵着，你就走不了。然后我会一个一个的问，我说你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你要往左拐你就往左靠，往右拐就往右靠。我就在那里指挥。但是很多这个我的朋友，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带着他们，有些就会不理解。说你下去干啥呀？要这个要警察干啥呢？你下去你会指挥吗？我说好歹还能，对吧？这左边的往左边走一走，右边的往右边的走一走，这样就能空出来，你就能节省很多时间。 是， 对，你就是有志愿服务自己的，有志愿者的这种情怀。 对，我是，哎呀，这谢会长把我收了吧。 让会长你培养他一下。 对，谢会长把我收了吧。 你是志愿者吗？ 就今天本来是想聊的是如何去帮助别人，但是刚才在和谢会长聊天的过程中，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好像是这些志愿者。在这种活动当中，好像也是被帮助的那一方，好像也是在成长，感觉 收获。 会长本人，你为了就是帮人不停地学新的东西，然后那些志愿者们，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找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我整个人也在成长。所以我就很好奇，就如果像我这样的就是很有这种冲动的人，该如何去加入这样的组织？我也很想找到一帮就是和我有这样价值观的这样一些人。 嗯， 但是好像生活中，就是如果我不是今天碰到您，我好像并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群体。 嗯，对，首先不能冲动。就是确实我们现在很 回来父母找不着了，问干啥去了，做志愿服务去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说参与志愿服务的机会有很多。 嗯， 一个学校里面它有青年志愿者协会和志愿服务总队，这些团队啊， 嗯， 就是它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些平台，还有我们各个地方也有志愿者平台。对，我们如何参与，我觉得首先它这种官方的是有很多渠道，对，是吧，像是北京的志愿北京，是吧，对，它有很好的一个选择志愿服务的一些渠道。 嗯， 对，同时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在做了好几个志愿服务项目，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培养我们小学生，就是这些小学生志愿者， 嗯， 这小志愿者， 嗯， 对，参与志愿服务。我们做了一个叫星光志愿的学，有一个魏善庄第二中心小学，他们也参加两三年的志愿服务，我们在做这样通过他们去参与像古琴介绍，就了解古琴文化，还有通过他们去参与这种禁毒宣传，了解这个毒品的危害，对，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个十模块，叫做通过十个志愿服务项目让小孩慢慢的成长，然后学会认知分辨，是吧，还甚至学一种文化，对，通过志愿服务去成长自己。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志愿服务有很多渠道，第一个志愿服务它可以收获更多，所以说我想志愿服务现在也这样，未来更是这样，就是它是一个双向收获的一个过程。 对，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和自己的兴趣相结合， 对， 专业，有的时候你的专业发挥的特长可能别人会觉得很重要，其实在你这里可能就是我仅仅是发挥了一下我的专业啊，这种爱心我觉得现在会非常的重要。 对， 像我自己的导师，因为我们学播音专业嘛，他在做一个志愿的项目，就是去教盲人那种美化他们的声音。就是他告诉我，其实那些小孩儿，那些盲人，他们可能对这种声音的东西特别有需求，他们因为他们的视力的丧失，所以他们对听觉的需求更高，然后对表达的欲望更加强烈。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去帮助那样的一群孩子，让他们在声音的世界里面过到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我在想，因为我以前对志愿者的理解可能就是帮人提个东西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其实用自己的专业也是能够更大程度的上去发挥志愿的这种能量的。 对， 所以我想问会长的是，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个体系可以把各种专业人士吸纳进来，直接用他们的专业能力去实现他们的这种志愿的这种心愿。 嗯嗯嗯，对，其实通过专业来去推动志愿服务事业，我觉得这几年应该是做的也是比较多的。 嗯， 一个就是像我们的医疗志愿者， 好多好多专业队伍了。 哎，对对，医疗志愿者，还有什么知识产权志愿者，北京它是有20支专业队伍。 嗯， 对，包括禁毒志愿者，还有这个我们叫公园志愿者，就是已经有细分，不断去细分。确实是这样，就是说根据你的专业，还有你的岗位的特点，我们去推动志愿服务是最好的，而且又能传播我们自己专业的一些文化，是吧，它是一个多赢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它这样的融入和推广会更好。不是说你现在是学的是播音，那让你去做心理辅导别人，那他就不对应，是吧？ 对对对， 这个门带沟里去了。 对对，带沟，而且还费事儿呢。这他自己做的也不开心，完人家听的也不开心。 对对对。 谢老师现在就是最近在做的一些项目是什么项目？ 刚才讲 自闭症的啊， 自闭症一直也有在推动，对，也有在做，之前有一个叫我们做这个万人筛查，就进行最早的去发现这些人，对，这样避免后面的一些这个工作呀，他能更快的去解决，对，所以说早发现早帮忙帮助他去改善。第二个就是我们最近中华女子学院推的一个叫做大家知道是失独老人， 失独 老人，还有一个像失独 隔代抚养家庭，这个怎么讲呢？ 就留守的孩子吧。 不是，他是个也是失独家庭，但有这个失独老人之外呢，他还有他的孙子。 哦， 中间那一层没了嘛？ 中间那层没了， 对，但是还有教育啊，所以叫隔代抚养，对，这样一个家庭，我们一起在推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其实老人他要走出他那个环节，同时还要教育下一代，所以说我们需要更多志愿者去关注帮助这个人群，我觉得也很有意义，我们现在做这其中一件事情，还有就是我们因为到星光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是吧？也十年多了，那么零七年到现在，我们从服务志愿者组织服务型的到现在的支持和服务，就是一边在服务，一边还要支持培养一波志愿者去管理， 好吧， 学会培养，对， 好吧， 管理我们这个团队，让他更专业更规范，是吧，发展得更好。 哎，现在这个在编的或者说是已经报名的有多少人了？在星光的这个大的 范围，星光这里有20多万志愿者， 20多万，哇，好棒。现在就是比如说常规的一些，你像自闭症啊，包括特殊的一些专业的救援也都有吧，也都融在了星光里边吧。 有， 对，你也挺出名的。 有名字， 真的挺出名的啊。 对， 哎，我们先进一首歌吧，歌回来以后呢，接着和谢老师聊啊。我们剩下的最后一个板块，其实我们来解答一些网友的疑问吧。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也都想参与到志愿服务当中，包括刚才春香也都说了啊。我们看看怎么样去引领他们，让他们在一个既开心，然后又这个顺畅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从事志愿服务，好吗？嗯。 望过来听听那婆说，睡个觉泪声过后就能更多。楠楠别怕，楠楠别哭，乖乖睡咯，你静静听 哎呀，我连这个电乐我都换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原来那个比较的这个啊时尚动感啊，换了一个比较这个叫我们这个片花名字叫积极向上。好吧，如果大家还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星光志愿协会的会长啊，谢海山谢老师啊。看到很多网友在这个花椒 APP 上给我们留言，像真汉子汉子啊，这个网友就说嗯，其实志愿服务都在我们的身边啊，怎么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你这没事儿捡捡垃圾就是算志愿服务了，对吧？怎么去参与，然后让我们的很多的青年，你像那年的冬天0741说，嗯，谢老师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师啊，是吗？有吗？啊，然后如何的去怎么样去让大家去真正的接触，然后从由衷的去接触，我们来听谢老师来说好吗？ 其实相信大家都会想参与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些想法应该是比较大众了，大家都有。对，我想分享的一个点就是，在我自身里面，他也在不断的去，改变我自己，就是说让我自己成为一个我特别想成为的人。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和渠道。刚才也试一下也讲，就是我本身在小的时候。到一直是不太善于言表的，算是比较内向，比较内向的那种人，包括对异性呢，他属于叫社交障碍的状态，跟女孩这个讲两句话，我这个紧张的不行，满头大汗，对吧？记得当年这个我们这个我这隔着这个有一个同学女孩找我借尺子，我都不敢看她，要是。这只手伸过去，这个脸还在那边，就不敢看。对，就一种，社交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后来因为参与志愿服务啊，他不断的去改变自己，就大胆着去面对啊，这个跟别人交流啊，慢慢的改变了，就提高我的社交能力，就是这是一大收获，让我敢于去表达，然后敢于去行动，对，就提高很多的这方面的这种技能，包括后来像。组织大家去帮助一些老人，对，去一些尤其是一些比较贫困的老人家里去做一些事情，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你是通过志愿服务去认识自己，然后去提高自己的能力，还有去融入群体，因为我们叫人类是一个社群动物，那社群动物首先呢会社交，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行为，同时呢。刚才前面也讲到的，志愿服务它可以收获幸福，很多志愿者在这里面找到了他的归属，找到了他的幸福，所以，这很多的奇妙的事情不断会发生。你像刚才也提到，就是，因为想要帮助一些人，才会去学心理学，也是因为学了心理学，才有机缘巧合去了哈佛做学者啊。对，这些事情我们可能并不会想到，有些事情他并不预知到，但是呢，因为我们去认真去对待这个事情，有自己内心的这种愿望，那啊，他就不断的会有。新奇的事情在发生，对，他有很多收获在这里面，这是我作为一个个人在参与期间的一些变化，还有很多小的细节，对对对， 哎呀，特别有感触，其实我也想补充一句，就我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只要你看到的你想帮的事情能帮一点是一点的时候，其实在你心里面会感觉特别的阳光和舒畅， 对对， 这是我觉得自己心理上的一种好受， 对 啊，你像我再举一个小例子吧，时间的关系，我原来的节目组有一个非常忠实的听众，是一个孤寡老人，他叫韩老师，韩阿姨，我们现在就叫他韩阿姨，他的孩子们都在国外，他自己一个人生活，每天都很孤独，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叫有奖征集，说有什么这个好玩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征集，给我们打电话，就这一个小征集，其实我们这个活动仅仅也就一星期的时间，结果整整他打了三年，每天的早晨我下了节目就要到办公室接他电话， 听他聊一个小时。其实他有的时候可能仅仅是孤独，但是他在生活中他每天就感觉有一件事儿要做了，他要去设这个大街小巷发现快乐的好玩的故事，然后分享给我们，然后我们在直播间里再分享给听众。 嗯， 打了最后应该是七八年，最终是七年到八年的时间，他每天上午，哎呀，张悦下节目啦，我给你讲讲我的什么什么故事。然后由于我工作忙，我会把话筒放在这里，然后对着电脑，然后啊、哦、讲完了，韩阿姨，好好好，然后把电话挂掉。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人的生活当中，当你发现很多能帮的事情的时候，源于自己内心的那种开心的时候，你还是能帮一点是一点，这非常重要。 对， 嗯、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请谢老师接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聊天，好吗？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是职场有高招，我是青年张悦啊，他是青年春香，好吧，也希望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青年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再见。 再见。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